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人总是要老的，只是有一些人呢会让你觉得越老越有味道。李宗盛他老了，但是却依旧还有着他的顽皮，也能够写出让人叹服的歌。因为老男人呢有老男人的温柔，理性的温柔。这首歌《爱的代价》呢是当年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的，但是后来呢李宗盛又说这首歌呢是自己要写给自己的家人的。他的本意呢是想要用来励志，结果因为歌曲写得太过感性，所以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首情歌。但是呢我还是很愿意相信前一种原因，因为在演唱会的时候呢李宗盛唱这首歌是唱的老泪纵横。就来分享一下李宗盛自己的演绎，这首当年非常经典的曲目叫做《鬼迷心窍》。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绪却再有浪潮，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。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因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，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再见会不会太早？

郑钧带来的曲目叫做《回到拉萨》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和他的初中同学呢都失业在家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在聊天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了创作这首歌的冲动。而意义呢，就是纪念生命当中最绝望的时候出现的一段非常欢乐的时光。人不管在什么年龄都会有很敏感的部分，可能只是平常呢它很好的被隐藏在深处，而我也相信每个人心里面呢一定都有一个圣地，或者有一个非常向往的地方。拉萨是郑钧也是很多人心里向往的圣地，那么你呢？你心里有什么样的目标呢？

和我们再见，散步的午后，要像从前再挽这首叙旧。 如果感动来不及证明今天为爱战斗的意义，也许手心的坚定能更看懂珍惜。如果幸福来得及证明那些想要给你的安定，就让我变成你的唯一，不或笑都有我陪你。我会记得你的好和你的笑，陪我度过每一分一秒，还会记得你的拥抱，承诺的事我做得到。我会记得你的好和你的笑，和你说过要一起变老，永远在我的怀抱，再苦再累都有我依靠。证明今天为爱战斗的意义，也许手心的坚定能更感动珍惜。如果幸福来得及证明那些想要给你的安定，就让我变成你的唯一，苦或笑都有我陪你。我会记得你的好和你的笑，陪我度过每一分一秒，还会记得你的拥抱，承诺的事我做得到。我会记得你的好和你的笑，和你说过要一起变老，永远在我的怀抱，再苦再累都有我。我会记得你的好和你的笑，陪我度过每一分一秒，还会记得你的拥抱，承诺的事我做得到。我会记得你的好和你的笑，和你说过要一起变老，永远在我的怀抱，再苦再累都有我依靠。